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在我们的节目里曾经介绍过不少文化名人的兄弟或者姐妹的组合，比如说中国动画片的鼻祖万氏兄弟，再比如著名的文化名人合肥四姐妹等等。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也是一个著名的姐妹组合，他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今年是勃朗特三姐妹中的二姐艾米丽·勃朗特诞辰200周年，今天呢恰好还是她的诞辰纪念日，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伙一起聊聊勃朗特三姐妹的生平，他们的作品的诞生故事以及在中国的传播。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在英国文学史上，勃朗特三姐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经过100多年的考验，大姐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和二姐艾米丽·勃朗特《呼啸山庄》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占据着不可动摇的地位。小妹安妮·勃朗特的两部小说《艾格尼斯·格雷》与《怀尔德菲尔府上的房客》虽然没有姐姐们的作品出名，但也在英国文学史上有他们的一席之地。2016年是《简爱》的作者大姐夏洛蒂·勃朗特诞辰200周年，当时在伦敦举办了许多场和她有关的文艺活动， BBC 也制作了一部电视电影叫《隐于书后》，以此来纪念这几位伟大的女作家。19世纪初期，勃朗特一家居住在英国北部约克郡豪沃斯的乡村中，父亲帕特里克·勃朗特是当地圣公会的一个穷牧师，收入很少，全家生活非常拮据。家里一共有6个孩子，大女儿叫玛利亚，二女儿叫伊丽莎白，三女儿就是夏洛蒂，然后排第四的是唯一的男孩布兰威尔，下面就是艾米丽和小女儿安妮。豪沃斯是一个苦寒的山区，在枯燥的环境中，文字游戏成为了姐弟们的精神寄托。从童年时期开始，勃朗特家的孩子就开始创作诗歌和小说，构造着他们想象中的王国。小弟布兰威尔一直都很有才华，姐姐们都非常爱他，也相信他未来一定会有一份远大的前程。由于生活的凄苦，勃朗特姐弟不得不在慈善学校度过了一段童年。学校里的生活条件十分恶劣，两个姐姐在那里先后患肺病死去，这在当时也是震惊当地的一条社会新闻了。这件事情给勃朗特姐弟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自那以后他们就不再去学校，几乎都是在家里自学。为了打发寂寞的时光，兄妹四个常常一起读书、写作诗歌、杜撰各种传奇故事。他们还自办了一个手抄的刊物，叫《年轻人》的杂志，给寂寞的山区生活带来了许多快乐。为了补贴家用，勃朗特姐妹先后离家，给富人做起了家庭教师。在那个时候，家庭教师是穷人才会去做的职业，是受歧视的。大姐夏洛蒂越来越憎恨家庭教师这个行当，做了2次都只做了几个月就离开了。后来勃朗特姐妹打算合办一所学校，可是贴出了招生广告却没有人来报名。就在这段时间，他们唯一的弟弟布兰威尔却爱上了有夫之妇，然后经历了失恋，开始了自暴自弃的生活。他酗酒、吸毒，并且为此丢掉了工作， 最后因为对自己的失望和绝望走向了死亡。布兰威尔是家中唯一的男性后裔，曾经是全家人的希望，他的去世也给三姐妹一个沉重的打击。在布兰威尔的葬礼上，艾米丽感染风寒，患上了肺结核，她拒绝接受治疗，在三个月后就去世了，享年只有29岁。五个月后，小妹安妮同样死于肺结核，去世的时候只有28岁。大姐夏洛蒂在5年后结婚。有一天，夏洛蒂和丈夫到荒原中去观看山涧的瀑布，在归家途中淋了一场大雨，感染了风寒，从此一病不起。夏洛蒂最终死于妊娠期的并发症，终年39岁。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我们说了勃朗特姐弟四人短暂的生平故事，也提到了他们从童年开始就非常喜欢文学。那他们的代表作品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创作灵感又是来自哪儿呢？前面咱们说到1824年，勃朗特家六个孩子中的姐姐玛利亚和伊丽莎白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去读书。不久，夏洛蒂和他的弟弟也被送到了那儿。当时只有穷人的子女才进这种学校。那里条件极差，校规却非常严厉。孩子们吃不饱饭，还要受到体罚。由于条件恶劣，第二年学校里流行伤寒，夏洛蒂的两个姐姐都染病死去。父亲赶紧把夏洛蒂和他的弟弟接了回家，但那里的一切已经在夏洛蒂的心灵深处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他永远忘不了这段生活。后来在他的小说《简爱》中，他就对寄宿学校的生活做了描绘，而小说中可爱的小姑娘海伦的形象就是以他的姐姐玛利亚为原型的。1836年，夏洛蒂20岁，他大着胆子把自己的几首短诗寄给了当时的桂冠诗人骚塞，然而得到的却是这位大诗人的一顿训斥。骚塞在回信中毫不客气地对他说，文学不是妇女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妇女的事业。这盆冷水让夏洛蒂很伤心，但他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仍然默默地坚持写作。他在1839年和1841年分别当过2次家庭教师，但每次都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忍受不了。也就是在这2年里，有人向夏洛蒂求婚，一次是他朋友的哥哥，另一次是一位年轻的牧师。但是这2次求婚都被他拒绝了，原因是夏洛蒂认为他们并不是真正爱他，只是按传统要娶个妻子而已。后来姐妹几个的姨妈拿出了自己的积蓄，送夏洛蒂和艾米丽到布鲁塞尔的一所法语学校读书。勃朗特姐妹在那儿掌握了法语，还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名著。等他们学成回国后，夏洛蒂就想和两个妹妹一起筹办一所学校，还挂出了勃朗特姐妹学校的招牌。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几个月里竟然没有一个学生来报名入学，等来的只有上门收税的官员。办学的理想破灭了，夏洛蒂觉得写作也许还有出路。 1845年秋天，他偶然读到了妹妹艾米丽写的一首诗，突然觉着她们三姐妹可以合出一本诗集。于是他们每人拿出一些诗合在一起，用当时已经去世的姨妈留下的一些钱自费出版了一本诗集。他们没有署真名，而是分别用了三个男子的假名，科勒贝尔、爱丽丝贝尔和阿克顿贝尔。尽管他们的诗写得很美，却没有人注意，出版后只卖掉了两本。不管怎么说，诗集的出版对他们来说总是一件大事，姐妹三人的创作热情受到了激励，于是他们又开始创作起了小说。这个时候夏洛蒂已经30岁了，她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写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教师》。妹妹艾米丽和安妮则分别写了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他们把三部小说一起寄给了出版商。不久，出版商回复他们说，《呼啸山庄》和《艾格尼斯·格雷》已经被接受印刷，但是夏洛蒂的《教师》却被退回了。夏洛蒂受了打击，不过他并没有退缩，而是憋着一股子气，又写了另外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简爱》。《简爱》写得很快，不到一年就脱稿了。稿子交出去之后，出版商大为惊喜，通宵不眠的审读，最后出版商认定它是一部杰作，决定马上出版。两个月后，《简爱》就问世了。不久，三姐妹的三部作品全部问世，令当时的英国文坛大为震惊。只不过当时的读者并不知道这些小说的作者是勃朗特三姐妹，而以为是贝尔家的三兄弟创作的。 我要进去了，我冷。 姐， 让我走吧。 等等， 让我走。 姐，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这些？他跟你与我无关。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就像现在我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就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的站在上帝面前。 姐， 让我走吧。 我爱你，我爱你。 不，别拿我取笑了。 取笑？我要你，布兰奇有什么？我对他不过是他父亲愿意开垦土地的本钱。嫁给我姐，说你嫁我。 是真的？ 哎呀，你的怀疑折磨着我，答应吧，答应吧。别让任何人干扰我，他是我的。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大家听到了一段电影《简爱》的录音片段，这部小说自诞生以来已经被多次搬上了电影银幕。咱们最为熟悉的一个版本就是1944年的好莱坞黑白老电影，其中为罗切斯特先生配音的是著名的配音演员毕克，为简爱配音的是著名配音演员李子。这段台词对白也给一代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回勃朗特三姐妹，在姐妹几个的作品中，夏洛蒂和她的简爱因为影视作品的帮助可能是三人当中名气最大的。但无论是在三姐妹自己心中，还是在英国文学界的普遍观点中，三个人里二姐艾米丽才是最有天分的那一位。今年是艾米丽·勃朗特诞辰200周年，她一生当中创作了将近200首优秀的抒情诗，但只写了一部小说，就是著名的《呼啸山庄》。在 BBC 的电影《隐于书后》中有这样一段剧情：1845年秋季的一天，夏洛蒂偶然中翻开了艾米丽写的一本诗集，立刻被妹妹的诗所震撼了。然而当艾米丽发现自己的诗作被姐姐翻看了，却忍不住大声呵斥了姐姐，甚至是打了姐姐一耳光。 艾米丽一直是姐妹三人当中看起来最强硬但却是最敏感的那一个。后来安静细心的小妹安妮发现了两个姐姐之间的矛盾，有这么两个在文学上锋芒毕露个性十足的姐姐，安妮其实一直都在他们之间充当着润滑剂的角色。在妹妹安妮的周旋下，两个人的矛盾最终还是解除了。有人评价说，夏洛蒂·勃朗特坚强孤傲，勇敢追求幸福，他的《简爱》是那个时代顶级水平的自传小说，描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而艾米丽·勃朗特独立不羁，沉静刚强，内心狂热，她的《呼啸山庄》是跳脱出了那个时代的作品，被誉为是英国文学史上最奇特最具震撼力的小说之一。之所以说它奇特，是因为《呼啸山庄》这部小说一反同时代的作品中普遍存在的伤感情调，而是以强烈的爱、狂暴的恨以及由之而起的无情的报复取代了伤感和忧郁。这样的作品很难令人相信是由一位20多岁的姑娘写出来的。2016年，一本夏洛蒂·勃朗特的传记图书出版，以纪念她诞辰200周年。这本书除了讲述夏洛蒂的故事，也提到了妹妹艾米丽的一些生平。这位传记作家哈曼声称，艾米丽·勃朗特的一些性格特征，天才、死宅、社交恐惧症和易怒等，或许表明他其实是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的，也就是一种社交障碍的泛自闭症。艾米丽曾经有一次非常出名的暴怒事件，有一次因为家里的狗狗弄脏了洗衣房，艾米丽居然一记重拳打在狗狗的脸上，把狗狗打得接近半盲，惊恐万分。但是在艾米丽·勃朗特的传记作家奥卡拉汉眼中，艾米丽并不是怪咖，只是一名走在自己时代前列的女性。奥卡拉汉说，艾米丽有多种多样的外界形象，一般以负面为主。她不时的会被描述成一个古板守旧厌世的老处女，喜欢牵着自己的狗在约克郡的旷野上漫无目的的游荡，或者是一个极度害羞不善社交的女子，一出门就浑身不舒服。奥卡拉汉认为，艾米丽的确是一个内向或者说矜持的人，她喜好独处，喜欢与自己家的狗一同出门漫步，但这并不是构成给她贴上怪人标签的理由。在一个更加能接纳他者、更具包容性的社会中，也许艾米丽就会感到宾至如归的。还是在 BBC 的传记电影《隐于书后》中，故事的结尾，导演用一组长镜头把观众拉回了200年后的现实。偏僻的勃朗特家如今已经成了故居博物馆，游客熙熙攘攘，拜访者无数。但真实岁月里的姐妹三人面对同样的事物，却并不知道他们身后的荣耀。他们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三颗太阳，用短暂的生命散发出了无与伦比的光芒。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英国文坛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今年呢，也恰好是二姐艾米丽·勃朗特的诞辰200周年。说到艾米丽一生唯一的一部小说作品，我们也不得不提到这个著名的译名《呼啸山庄》，以及它的中文翻译者，今年99岁高龄的翻译家、作家杨乙先生的故事。杨乙先生是著名翻译大家杨宪益先生的妹妹，著名作家巴金则是他的人生导师。2018年，杨乙先生正式迈入了虚岁的百岁老人行列。上世纪50年代，杨乙翻译了艾米丽·勃朗特的文学名著《呼啸山庄》，这个译名是由他首创的。杨乙第一次接触《呼啸山庄》是上世纪30年代，那个时候他还在上中学。有一次他看到了好莱坞根据这部小说拍的电影， 这个爱情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1944年，杨乙到了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借读，有一次偶然在校图书馆借到了这本书，也再一次被书中的故事深深感动。1953年，杨乙开始着手翻译这本书。在杨乙之前，著名的散文家翻译家梁实秋先生已经把这本书翻译成了《咆哮山庄》，但杨乙总觉着书名译成《咆哮山庄》很不妥，谁愿意把自己家叫这个名字呢？但自己怎么译更好呢，他也还不清楚。一个夜晚，窗外风雨交加，雨点洒落在玻璃窗上，就像是小说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在窗外哭泣。杨乙那个时候住的房子外面本来就是一片荒凉的花园，他感到自己也像是住在当年英国旷野里的那座老房子里。灵感从天而降，杨乙兴奋地写下了《呼啸山庄》四个大字。以后的译者在翻译这部书的时候，也都不约而同地把它译成了《呼啸山庄》。杨乙先生说，当时都流行读《简爱》，但我看完就觉着《呼啸山庄》的爱情故事可以超越阶级、社会，可以超越生死，什么都可以，而且可以爱一辈子，那就是永恒的。时间有限，今天关于勃朗特三姐妹的故事呢，我们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来听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就叫《简爱》。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别给我太多的聪明，去向不够的人索取。别给我太过美丽的名字，去欺骗平凡的自己。别给我太好的记性，去记住曾经的脸面。别给我太多太多的事，去陪伴自己的忧虑，简单 ，My love 是最美好的爱，因为有你我才存在，简单。简单才是我的最爱，最期待看到你和我一起的未来。 也给我真挚的聆听。说太多堂皇的道理。 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啊，最近海参都是处于夏眠期或很紧张， 对， 一直没有听到推荐，海参还有吗？第二就是价格的问题，还能享受到699的直供价，划下来15块钱吃一次吗？好，现在就告诉各位，经过和厂方的联系洽谈，总仓库调货华东仓，今天我们终于限量带到30盒的稀缺备货。 是， 您放心啊，品质一点不变，都是地中海进口过来的野生海参，不加糖不加盐，淡干处理，货真价实的一级品，一盒40多头，专柜售价1999，我们给大家带到699一盒，隔天吃一头，能吃3个月，每次就是15块钱。 是的，各位现在就拿出手机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稀缺货源699一盒，季度装呢能够吃上3个月，每次只要15块钱。 嗯， 煲汤、煮粥、下面条都能够放一头，会下厨的更能够发挥了。 嗯， 做一个海参鸡蛋羹、海参豆腐煲、爆炒海参，包括到海参饺子、海参蛋饼等等啊， 嗯， 道道都是发朋友圈获得点赞无数的硬菜哦。 是的，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线上1584的林女士说啊，上周还打电话问你们客服，说海参没货了，野生的是稀罕，这小孙子呢还指望吃外婆烧的海参蒸蛋呢。还有9596的张先生说啊，父亲是三高，自己呢40多50了，也是三高问题，鸡鸭鱼肉荤菜不敢吃，光吃这个蔬菜水果也不行啊，听说海参啊是低脂肪，想买来吃一吃补一补。1058的龚女士说夏天吹空调，想通过食补来改善一下体质。 嗯， 还有3695的张女士是复购的，说自己啊是常年吃海参的，以前呢一般都是疗参为主，后来啊吃到咱们这个地中海的野生海参就认准了，说有劲道，好泡发，有海参味儿。 谢谢您啊，野生海参的国内基本上已经是没有了，这个呢是地中海海域深海里自然长大的，经合法捕捞上岸之后运达国内，特点呢就是干净纯净，都是吃浮游生物，历经了自然界法则优胜劣汰下来的精兵强将。 对， 这种海参呢699，您吃上3个月，一次15块钱，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犹豫。 是， 赶快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 说个大白话，您工作干得再好，事业做得再强，身体不行有什么用呢？699就是一件衣服、一双鞋或者一顿聚会的钱，少一个也不会怎么样，就用它买一盒海参吃3个月看看。现在呢是阳气盛于外而蓄于内，冬病夏治的好时机，吃啊更能够事半功倍。活动倒计时最后30秒钟，4007106108。 是的，699吃3个月的地中海进口野生海参，一次食补大餐只要15块，就在4007106108，4007106108。 硝烟滚滚，血雨腥风，再现战场的壮烈残酷。万象众生，喜怒哀乐，关注个体的人生价值。时光流转，社会变迁，记录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新的故事，新的视角，每天12点到12点半 ,FM95.4。AM603，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带您领略不一样的大千世界。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不一样的视角，不寻常的厚度。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为您拾起零落的星辉，点